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集。你看呢？你往后看。后面的板报要重新做这件事，徐瑶光知道，他现在还是学生会的人，手中的任务下学期才会交出来。明天早上的评比由他跟学生会的几个干事一起打分。徐瑶光看着黑板留白上的简笔画，线条简单流畅，画的是 Q 版人物，上面的人物呼之欲出，惟妙惟肖。徐瑶光觉得那 Q 版人物的神情有些熟悉，只是暂时没有想出来是谁。对方画得很快，信手拈来，一个简笔人物几乎顷刻间就勾勒成功，填色也十分的大胆，这是有绘画功底的。徐瑶光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板报上看到这种级别的绘画。描绘的人背对着他，侧着身子，耳朵上还戴着黑色的耳机，耳机线随着他的动作微微的晃着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似乎在观察他画好的人物。徐瑶光在教室门口站了很久，往后退一步的时候，他看到秦冉侧过脸。对方漫不经心的，一手把玩着耳机线，一手拿着粉笔，侧头欣赏自己画的图，有一些玩世不恭的模样。微微眯着的眼睛又轻又慢。徐瑶光的心却狠狠地颤了一下。那是秦冉。对秦冉的了解，他大多数停留在对方成绩不好，也不好好学习，字写得像是小学生。上课的时候，不是趴在桌子上，就是拿着一本课外书看。他什么都看，小说、外文书、杂志，都不挑。这些都是九班的人众所周知的。徐瑶光往后退了一步，抿抿唇，看秦冉似乎是在转身找粉笔。他没有进去拿外套，而是看了一眼秦冉，一声不吭地转身下楼。徐瑶光在学校边的小路上找到一辆黑色的车，坐上去，再来到恩玉酒店，徐校长侧头看他。 怎么到现在？ 徐瑶光回过神，低声开口。 回班里拿些东西。 徐校长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他没有先坐下，而是看看徐校长身边坐着的程俊跟陆兆颖，表情愣了愣，好半晌，出声道。 俊爷，陆少。 程俊手中拿着茶杯，修长的手指捏着杯盖，撇开浮沫，慵懒随意的。陆兆颖不喜欢喝茶，也略微惊异，挑眉道： 小徐少爷在云城啊？ 程俊年纪不大，可他是程老爷子的老来子，在京城辈分高得很，认识他的都要叫一声俊爷。 嗯，我建议他转过来的。 徐校长让人上菜，微微笑道。这件事应该内有乾坤。程俊点点头，关于人家私事没有多问。饭过一半，程俊靠着椅背，手搭在桌子上。 徐老，我听学校的传言，您给一小姑娘批了推荐书。 是啊。 徐校长笑了，目光悠远地说道。 不止一个。 不止一个。 程俊把玩着杯子，挑眉道： 这件事不谈了。 徐校长摇头，显然不想多说。程俊也不多问，陆兆颖却憋不住，他喝了口酒。 那徐老，你上次说物色好的接班人到底是谁啊？ 徐老惆怅，摇头不多言。陆兆颖这心就跟被小猫挠的一样，可徐老不松口，他总不能逼他。徐瑶光一直在吃饭，这几人的对话他参与不进去， 只是在陆兆颖提起接班人的时候，他猛地抬头看着徐老，抿抿唇，有些不敢置信，手指捏得紧，骨节都白了。一顿饭过后，徐老两人先走，陆兆颖跟程俊多待了一会儿。王经理拿了一个食盒过来，陆兆颖拎着，两人才坐电梯下去。门口，林景轩跟风慈进门，两人要谈点事情，正巧林婉跟林奇也想请风慈吃饭。作为林景轩的投资人，还是风楼城的儿子，足以让林婉跟林奇慎重。风楼城作风一向很正，不轻易赴饭局，风家人也不好打通，有这次机会，林婉跟林奇都挺重视。风慈看到程俊二人也有些惊愕，脚步顿了顿。 陆先生， 语气挺恭敬的。至于陆少跟俊爷这两个称呼，他不是京城那个圈子里的，不敢叫。程俊在京城都作威作福惯了，此时也没说话，只是陆兆颖笑着应了风慈一句，也不是那么熟，双方打完招呼就走了。等人走了，林景轩才开口， 刚刚那两位，京城程家跟陆家。 风慈的声音放低，林景轩深吸了一口气，好半晌平缓过来，表示了解。去过京城才知道京城龙盘虎卧，路上随便走着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惹不起的人，林家放到京城那是不值一提的。这也是林景轩执意创业的原因。 哥，风大哥。 一道轻盈的声音传过来，秦宇在楼上等得急，下楼挽住林景轩的胳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外。 你们刚刚跟谁说话呢？ 他才刚下电梯，隔得远，只看到两道背影。风慈还略微弯了腰，挺恭敬的。那可是风慈，风氏一族的唯一继承人，连林景轩都要避其锋芒的人物。 两个熟人。 对于秦宇，风慈没有多说，只是微微笑着。秦宇跟着两人上电梯，又忍不住回了回头。楼上，看到坐在林婉身边的风夫人，风慈愣了愣。 妈？ 风夫人白了他一眼，然后笑着看向秦宇。 雨儿，快过来，到伯母这儿来坐。 很显然，他挺喜欢秦宇的。林婉跟林奇对视一眼，有些意外的惊喜。次日一早，一中刚进酒班就听到酒班几乎炸开的声音，正是早读时间，可班上的窗户和门边都围了不少人围观，大多数是女生。乔生皱了皱眉，把门踹开，烦躁地说道： 哎呀，吵死了！ 我操我操，乔少爷，你终于来了！ 跟他同桌的男生凑过头来，十分兴奋地说道： 什么？ 乔生瞥过去一眼，摸了摸自己的寸头。说话间，窗户门口的人聚集得越来越多了。那男生朝后面抬抬下巴，脸色通红，跟传销一样。 你往后看啊，往后看。 与此同时，学生会的成员拿着本子，一个班一个班地巡视查分，从高三开始。 会长，你们班怎么回事？ 有人小声地问徐瑶光。秦宇似乎心情挺好，唇角勾着，拿着本子跟在徐瑶光的后面，看到酒班的盛况稍稍一转，笑道： 可能板报画得很好。 说着，他当先拿着本子在人群让开的一条路上走进了酒班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